示范。今天要吃什么呢？ 白饭， 嗯。青菜，嗯。肉，嗯。蛋，嗯。还有它，咕噜咕噜。每一种都好好吃，每一种都好吃。吃饭，吃饭来吃饭。